有臣兵权无在先，怀志冲霄汉纵横与朝为君。老夫剿灭吕布，可恨那厮占据徐州，身旁又有陈宫献策，下配久违不下，二位先生有何妙计？ 那吕布虽然是勇，如今已被貂蝉迷惑，贪恋酒色，据那陈宫进言献策，丞相发兵，可请刘备暗敌班之，大功必成。 启丞相，若破徐州，可命人去以祀梁河之水，将西南坡三门屯去，只留东门去日，那吕布即可擒也。 此计甚好，将那陈宫乃仗义惜才之事，此番若能反手，倒可重用。 啊，丞相，想那陈宫乃是尽孝之人，可以妻儿老母点动于他。 言得其事，车中天安。 哎， 放他逃阵，不得有误。去车天令。 哎， 待等战鼓一响，决开泗水大敌。 统领 众将而观， 有 骑兵前往。 啊！ 太，你也太胆小了吧！ 问候为民，谁 是九德公，好志良，寻那民众恩，寻那王处见臣我，难胜仗，苦难一梦，公爱王。 高臣奉献到奏王侯，花干尽师徒马相逃去了。哦，再探特令， 成功北洋，请 我欢迎生儿唱 啊。 Thank you. 求我用啊， 来相安啊。微臣吕布 当年胡老官邸威风，如今安在否？ 论英雄怎比丞相， 怎么讲 怎比陈马相， 气死人也。 可是陈公台 既知，何必多问？ 快快松绑，快快松绑！你我分别日久，公台，你可寻觅到那天下的英雄？ 你是身败不足为凭呢。 是啊，天下英雄甚多，只是居都白头在老夫的脚下。今日吕温侯跪求讨饶，公台，你看我是杀与不杀呢？ 这生杀之权在你手中，何来问我？ 不然不然，公台素来仗义惜才，今日生杀大权，但凭公台你一言决断呢？ 公台，你要救我，你救吧。 问候，你乃纵横天下的英雄，如今跪地求饶，日后何以立身处世？ 啊，这厮纵不日身呐、啊！ 哎呀，跪杀人也！ 当大胆吕布，你这小死之徒，叮咚余孽，也称得上是英雄儿子，留而何用？推迟！加油！ 公堂， 问候， 公堂。 公台，请坐。公台，请坐。 不好，与你何干呐？ 公台兄，分别后，天各一 上难治愁，转眼间光阴荏苒当年你亲身一重将我解救，本应当从马沙场同饮鸳鸯，谁知中途是那头，今日重逢在西周，但愿你卷起前嫌再携手，望你两个愿意 念此心狠，喜怒无常，你身持此剑，还敢誓此狂言？ 陈公虽已在失身，倒也有傲骨之能体。 当场红土，哎，这命 酒，换到江津南部楼，愿随清波

Oh! 红皮同怀，把我把 还是高宝贤、张丽文演唱的《楚公恨》，再请您欣赏杨舒蕊演唱的《女起戒》。 Thank you.